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如果你想追求一场尽情放松的旅行，海岛度假绝对是最佳选择。不必奔波于景点，在一间面朝大海的酒店当中睡到自然醒，然后跳入大海与鱼儿相拥，在阳光沙滩边留下最美丽的倩影。可能你会以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为大家推荐某一个东南亚的海岛，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要为你推荐的是位于西太平洋的明珠，它的名字就叫做塞班，而且呢，这里直飞只需要5个小时。与泰国的普吉岛相比，同样是5个小时左右的航程，塞班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的免签，更在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风景以及人文和历史。这里曾经经历过无数炮火，多次易主，但是无论外界如何纷扰，这里的岛民悠然依旧。这里没有过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和工业生产，却一直保持着极佳的水质和原始的一种生活状态。这里有全球排名第二的洞穴潜水蓝洞，是潜水爱好者的潜水名单上最重要的一项。它的水底可见度仍然达到了10米，近处的海域更是观赏海洋生物的天堂。这里每年的4月份呢，会竞开火红的凤凰花，在路上反倒映衬了迷人的体验。而附近的军舰岛、天宁岛的海水蓝的会让你一眼望上去就爱得难以忘怀。同样在这里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项目，比如说滑翔伞、四驱车、海底深潜，还有高空跳伞、自驾小飞机，只要你有胆量，这里的项目尽情释放能量。 在这里环岛也只需要两三个小时，拿着国内护照轻易地租上一辆敞篷跑车，有笔直的公路可以兜风，也有颠簸的山路挑战你的驾驶技术。另外呢，在这里也有很多美食来等着大家，可谓是美食诱惑。很多韩国人和日本人很喜欢这个海岛，所以选择了移居这里，做起了小生意，比如说一些日餐、韩餐。另外呢，还有很多越南人也会来这里，这里有非常地道的粤菜馆，所以来这里仿佛是很国际化的，是有那种全球化的美食在等着大家的。既然这个海岛这么好，那么不妨拿出你的护照，因为它是免签，说走就走。5个小时之后，我们塞班见吧。今天呢，就为大家盘点一个来塞班的旅行计划。来到塞班，我还是挺推荐大家自己租上一辆车的。塞班本岛南北长是22公里，自驾环岛一圈也只需要20多分钟左右。这里车速不快，车流量也不大，而且呢，两岸风景都是极好的。要是在凤凰花开的季节能够在这里自驾，还能看到两旁火红的花朵。在这样的时节，特别适合租一辆敞篷车，就这样在路上依然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那么如果从北线跑一趟的话呢，可以看到迷人景色下的历史战争悲剧，这也时刻警醒着我们要远离战争。比如说像自沙崖就是很悲壮的一个地方，自沙崖离万岁崖也并不是很远，都是北部的制高点，上山的道路两旁都是极美的风景，徐徐拐过几个弯之后就到达了崖顶，视野忽然开阔起来，云朵的影子就倒映在那浩瀚平静的太平洋面上，一片祥和之气，丝毫也看不出来这里曾经夺走了那么多的生命。了解美景背后那些关于战争的悲痛故事，不禁对眼前所看手中所握的东西更加珍惜。从自沙崖到万岁崖的途中呢，两旁都是拔地而起东倒西歪的大树，那里还有成片的茂盛的椰林。凤凰花季是塞班的旱季，因此草在地上也是枯黄一片，估计要等到雨季才会有绿油油的画面。万岁崖呢，位于塞班岛最北部的一处陡崖的峭壁之上，最深处有30米，海浪拍打着峭壁的岩石，轰鸣声中仿佛也在告知着大家二战的惨烈。北线的下一个景点是蓝洞，这里被称为世界第二的洞穴潜水优良地点。塞班岛对于户外运动爱好者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可能就是来自被评为世界第二洞穴的蓝洞潜水。这里呢是塞班最著名最有难度的潜水点，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深47米的蓝洞可谓是塞班岛最值得一去的地方。蓝洞有3条与外海相连的水道，光线可以从外透过水道打进洞内，继而水池中深蓝幽蓝的光泽变成了电光蓝。据说在凌晨5点的时候，这里还会有海龟和鲨鱼出没，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不允许游客下去潜水呢。在这里潜水呢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毕竟这个洞穴下面还是有漩涡的，而且与外海相通，所以呢一定要带有专业的设备，而且要聘请专业的浮潜教练来陪同一起下潜。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小彤要带领大家在节目当中畅游塞班。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鸟岛，这是一个离海很近的一个很孤独的小岛，因为很多鸟在这里栖息，所以这里被称之为鸟岛。在退潮的时候，这个岛其实是可以和本岛相连的，涨潮的时候却仿佛是离岛很近的一个小小的孤岛。因为这里栖息了上百种的鸟类，所以它远近闻名，被称之为是鸟岛。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参观的是散落于岛上的各种小教堂，比如说紫罗兰和水蓝色浪漫教堂。紫罗兰教堂呢很小，它是在塞班的东部地区，很难想象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哪里会把教堂漆成紫罗兰色。也许只有在这样一个充满浪漫无拘无束的地方，他们的人才会这么干吧。另外呢，还有一个教堂被漆成了水蓝色，我想水蓝色也特别符合塞班的气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就如同童话里的颜色一般。自驾前往的话呢，走凤凰花机场路就可以看得到了。其实在塞班岛最大的教堂是那一座叫做卡梅尔山天主大教堂的地方，位于塞班岛西南部的海滩路附近。它呢是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建造的白色教堂，也是不少婚纱写真重要的取景地。但是无论如何怎么看，其实更像是童话世界般的建筑物一般。接下来我们去往近段岛。近段岛的得名还和塞班曾经的女性氏族还有一定的关系。那近段岛呢是在塞班东南面的一个半离岛，涨潮的时候与塞班岛分开，退潮呢又可以相连。这里也是海龟的繁衍地，每年到了四五月份的时候，岛上开满了鲜花，非常的漂亮。如果你是一个对探险特别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提前报名参加近段岛探险队的活动。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军舰岛。 在塞班不去军舰岛等于没来过塞班，这句话太适合不过了。被白沙滩围绕着四周的岛屿中间呢，则是绿油油的热带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之下，琥珀般碧绿的海水拍打着岛屿周边的珊瑚礁，梦幻如诗。军舰岛真的是太小了，徒步几分钟就能环岛一圈，而人们呢通常会聚集在岛的西岸活动，但是时间充裕的话，也不妨到东岸去走一走，那里的白沙椰林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军舰岛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潜水胜地，因为这里所在的近海海域没有大风大浪，可以安全地进行浮潜。另外呢，这里曾经经历过炮火的洗礼，水下留下了很多沉船战舰的遗骸，这样的景观也特别适合浮潜探险。在塞班岛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坐上小飞机，在塞班、关岛和天宁之间来回的试一试。自驾小飞机都是非常值得体验的活动，而在塞班的话呢，通常是从塞班本岛自驾飞到附近的天宁，俯瞰海水与岛屿的融合。天宁岛呢，位于塞班岛南边6公里左右，是北马里亚纳的第二大岛，但是人口却只有塞班岛的1/7，因此走在岛上，你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独占一整条街，独占一整片天呢。另外我觉得塞班也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但是带小朋友去的话，可能自行的潜水有一些难度，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坐潜水艇下沉啊，比如说坐上美人鱼号，它黄色的外壳跟海水的蓝色真的是绝配，一尘不染的船体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光芒，潜水艇有很多的小舷窗，每一个游客都可以在舷窗边安静地坐下来，欣赏着海中的景象。几分钟的下潜便可以平稳地和鱼儿有一个亲密接触了。潜水艇还会一直释放鱼食来引诱鱼群，让游客更近距离地欣赏成群结队的鱼儿的嬉戏。而且在这里还有巨大的珊瑚礁和鱼儿乐园，以及军舰残骸。I woke up pissed off today, and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go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When you're screaming, but they only hear you whisper, I'll be down for you.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Too. Last year took a toll on me, but I 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 I hope you're waiting at the end.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go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When you're screaming, but they only hear you whisper, I'll be loud for you. I'll be loud for you. I got you, I promise. But let me be honest, love is a road that goes both ways.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But you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oy, I'm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Won't let go of you for nothing.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There was a time that I was so blue. What I got to do to show you?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畅游塞班，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塞班的自然景点和一些人文娱乐项目。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塞班岛的酒店，另外呢，也就是塞班岛的美食了。塞班岛的大部分酒店都是对外开放的，对于游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住宿的落脚点，同时也是游客的一个景点之一。你可以到清泉度假村吃一顿自助晚餐，也可以到悦泰的草屋睡个午觉，或者到劳劳湾度假村打一场高尔夫球，这些都是非常自由的选择。塞班岛的每一个酒店都有花园、泳池、沙滩和椰林，每一个酒店都能将这些元素勾勒于自己的画风当中，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致。其中凯悦、悦泰还有哈发带这几家酒店呢，就和沙滩连在了一起，长长的海岸线都可以看到夕阳。在沙滩上有组团戏水的年轻人，也有牵手散步你侬我侬的情侣，同时呢，也有疯跑玩嗨了的小朋友们。那么劳劳湾高尔夫度假酒店呢，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在海边来一场高尔夫球。劳劳湾呢，位于岛上东部的海岸附近，酒店面积非常大，有两个18洞高尔夫球场，很多专业人士都会选择来这里打高尔夫球。他们来这里可以边打球边度假，而且呢还可以享受酒店周边的配套设施，如果你不住酒店的话，自然也是可以进来打球的。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塞班岛的清泉度假村俱乐部，这里都是木质结构的房屋，院落布置很多花花草草，有成片的三角梅，露天小泳池旁边就有沙滩，而且酒店本身也拥有一整片宁静的海。这里呢，每周二和周五晚上都会有海鲜自助，据说比悦泰的海鲜自助品质还要好哦。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些美食好了，比如说 Hard Rock Coffee，一听名字就知道是摇滚主题的国际连锁店了。在全球除了拥有145家餐馆之外，还有21家酒店和10座赌场。这里是摇滚爱好者的天堂，吧台上悬挂着一辆老爷车，墙壁四周呢都是摇滚歌手的签名唱片和吉他等乐器。如果你是一个肉食动物的话，当然要推荐这里的大份牛排和汉堡了。对于小鸟胃的女生来说，两个人吃一份也会吃到撑呢。